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咁如果有听过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就会知道咧，其实我哋之前有介绍过张大春嘅作品啦，《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啦，同埋丁玲嘅《沙菲女士的日记》。咁呢两部作品咧都系日记体嚟嘅。咁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呢一部作品咧，系真正嘅日记。 是啊，佢唔系虚构嘅，系真正日记，而且相信咧，你话佢喺二十世纪嘅文学作品里边咧，或者系我哋讲话书籍里边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吓，即系话有人认为系，如果你讲最重要嘅十本吓，佢可能都会入选嘅。呢、這个作者亦都有可能系我哋讲过嘅最年轻嘅一个作者啦。我哋讲咗好多儿童文学啦，前嗰排或者系同少年有关嘅题材啊，咁但系真正由儿童或者称得上少年嘅人所写嘅作品咧，呢一位作者咧就应该都系年纪最细噶啦，只系得13岁嘅啫。佢开始写呢部作品嘅时候，咁可能大家已经估到噶啦。我哋讲紧嘅咧就系以二次大战为背景嘅一个犹太少女安妮·法兰克 （Anne Frank） 嘅日记《安妮的日记》，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咧就叫《安妮日记》噶。咁呢本《安妮日记》咧就系喺1942年开始写。咁就写到1944年嘅8月，咁呢段时间咧，正正就系荷兰被德军统治嘅时候啦。喺一连串嘅犹太人嘅迫害同埋清洗嘅行动之中咧，呢一个日记嘅主人公，即系呢个作者安妮·法兰克咧，佢嘅家庭咧亦都要逃避呢一种犹太嘅清洗啦。一家人就匿埋咗喺佢爸爸公司嘅后边嘅一个密室里边，维持咧2年有多嘅。最后呢好可惜啦，呢一家人呢都系被人发现咗，亦都难逃要送入集中营嘅命运啦。咁而喺呢一个密室里面生活嘅，除咗系安妮·法兰克嘅一家人之外呢，仲有另外一家人嘅，就系佢爸爸嘅生意伙伴黑曼先生嘅一家人。佢哋总共呢就有8个人生活咗喺一个，即系我自己目测啦，即系话去睇一啲照片嘅时候呢，加加埋埋咁多间房可能系800几900尺嘅空间里边啦，大小唔系重点，佢嘅设置都唔系重点吓，而系咧喺呢个空间里边咧，喺2年多嘅时间咧，佢哋喺日间要完全静到系一粒声都唔出，咁而且咧亦都唔可以喺夜间里边透出光亮啦，俾人知道呢一间前铺后居嘅密室咧系有人住噶，咁嗰种嘅压抑啦，或者系对于恐怖嘅战争嘅阴影啦。每日都要咁样去面对嘅时候咧，的确系好难度过嘅。喺呢一家人里边咧，有呢一个日记嘅作者安妮·法兰克呢个少女咧，用咗佢自己之前嘅生日礼物一本日记簿咧，一路去记低呢2年多嘅事情，就成为咗吓我哋头先讲到被公认为20世纪里边最重要嘅书籍之一嘅呢本《安妮日记》啦。 当初咧提议话讲呢一本安妮日记嘅时候咧，其实黄念恩咧好担心我吓、啊，你得唔得噶？因为咧你见到我之前睇呢一个妈妈我还是想你嘅时候咧，睇第一篇已经喊到对眼都肿晒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如果睇呢个安妮日记咧，又会唔会系咁咧？咁但系咧睇呢本安妮日记嘅时候，我完全都冇感触落泪嘅情况，反而可能好多时都系觉得好烦啊！始终佢系一本日记咧，都可能会好多嘅篇幅去描写佢生活入边一啲嘅琐碎啊，同埋佢对于身边周遭嘅人嘅一啲嘅不满啊，劳劳嘈嘈啊咁样，所以有时咧都即系难免咧都会觉得好烦躁嘅。 秋婷，你讲嘢都几直接噶，即系我觉得你都有啲安妮嘅性格嘅特质啦吓。头先咧你讲嘅就系话对于安妮日记嗰个读后感啦，你觉得譬如可能好多好似流水账咁样啊，或者系一个少女嘅好多埋怨啊，其实可能唔止系你系咁样睇嘅。不过咧，你头先嘅意见咧，亦都唔系咁容易，平时我哋会听到嘅，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啦，喺二战嘅最大嘅即系一个战争嘅罪行或者系悲剧啦，就系、是。 猶太人遭到迫害和屠殺，咁所以安妮作為一個猶太人嘅被迫害嘅見證嘅文學之中最出名嘅一本咧，我諗好少人會批評佢係嘛，即係話係佢有呢一個沉悶嘅一面啊，好似秋婷你頭先咁直接咁樣講。 對唔住，大家唔好嬲我。 我覺得呢個又唔係你要道歉嘅，反而你可能係講咗一個呢本日記裏面我覺得最珍貴嘅一面。坦白講，我自己睇安妮日記嘅時候咧，就大概中學階段，可能都係一啲指定嘅參考暑假讀物嘅書。 我家姐都 係 睇過，係 啦。睇嘅时候咧，都唔系好强烈嘅感觉，但系都会有一种觉得，点解我哋要睇呢个13岁细路女嘅日记咧？除咗嗰阵时睇英文版，觉得可以学啲写日记嘅英文之外咧，就会觉得佢都系好零碎啦。譬如有时会埋怨下妈妈闹佢啊，同家姐相处得唔系几好啊，觉得爸爸偏心啊，咁以及咧佢一家人要喺个密室里边生活嘅时候，有时有啲食物嘅分配啊，或者两家人你唔好话咁特殊嘅情况。就算普通相处的邻居都会有争 去厕所啊， 系啦系啦，即系呢啲烦躁的问题成为了佢日记的主题。初初看的时候都不是很明白个价值嘅。就算我哋话知道少少背景，就是话佢喺逃难的过程之中写嘅，咁但系因为对二战的历史了解或者感受有限啦，都不是咁直接会睇到佢的重要性。咁但系我去完旅行啦，咁就路经其中一个国家就是德国，就去了柏林。咁喺柏林咧，真系有一个安妮法兰克嘅纪念馆嘅。虽然咧，安妮法兰克佢真系匿埋嗰个密室嗰间屋咧，而家仲有嘅，都成为咗一个纪念馆嘅，就系喺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咁但系柏林都有一个纪念馆，咁我谂相信都有一啲象征意义啦，吓，即系话柏林喺德国二战里边嘅嗰个重要嘅位置，就成立咗一个纪念馆。咁喺纪念馆里边咧，再去睇大家点样去纪念呢一位少女啦，佢嘅日记作品对人嘅影响。咁其中有一个环节咧，我觉得几得意嘅，佢就系将安妮日记里边一啲截录嘅片段，譬如佢话啊，我觉得人咧始终都系孤独嘅，我哋即使系好紧密、好紧密咁样住埋一齐，无论距离有几近咧，但系每个人都系得自己。又或者系佢话我第时长大之后咧，希望成为一个点样杰出嘅女性，可以写作，可以有自己嘅理想咁样，同我妈妈嘅一辈唔同。咁呢啲嘅说话咧，投影出嚟啦，咁然后咧。佢同時咧又擺咗好幾個，又係同安妮差唔多年紀嘅13、14歲嘅德國青年講佢哋嘅理想。譬如話有啲青年就中意音樂嘅，有啲中意跳舞嘅，有啲冇心機讀書嘅。咁但係佢哋都將自己嘅説話講出嚟。咁我覺得嗰個裝置嘅展覽咧，俾我哋去了解，我哋隔咗大半個世紀再去睇呢一本日記嚇，或者係二戰同我哋嘅距離已經好遠啦，大屠殺事件。已经是好像成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但是有些东西都是共通的，就是说当你成长的时候，对未来无知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渴望的时候，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心灵上面的互通。所以我觉得在安妮纪念馆展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说给我们去了解一个杰出有盼望的少女，虽然她很可惜16岁就离世了，但是给我们知道她的真实纯洁而直白的心灵表白咧，同我哋今日嘅少年嘅成长咧，可能系冇咩分别嘅。咁嘅时候咧，我再睇翻安妮日记咧，其实佢所有嘅埋怨咧，都好似讲嘅一种好人性嘅内容啊。我哋睇，譬如话一啲战争嘅背景啊，或者历史啦，尤其是而家我哋太平盛世咁去睇啦。咁有时候我唔知道秋婷你会唔会碰过呢种逻辑啦吓。我自己做妈妈嘅时候，有时候都会觉得，唉，你哋而家咁幸福吓，如果摆你喺战乱嘅环境咧吓，你哋就知啦，或者系你哋就会乖啲噶啦，即系我哋会咁想象。 我要到做妈妈嘅时候先会有呢个谂法， 应该希望你可以跳出呢个谂法，你有更好嘅谂法啦。但我想讲嘅就系，其实呢个谂法系错嘅。我哋成日会假设啊，如果自己又好，或者系啲下一代细路仔又好啦吓，你喺一个恶劣啲嘅环境咧，人就会乖噶啦，人就唔会咁多要求，唔会咁多埋怨。但系安妮日记就话俾我哋听，唔系嘅，即系即使你成个民族被清洗，你要逃避納粹，你見住每日以前嘅同學，或你聽到消息，佢哋一批一批嘅家人被送去集中營，即使係咁樣嘅環境咧， 但是你对生活有盼望，你会觉得人其实应该更好的，我应该是会得到爱的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埋怨。譬如我再睇返即係安妮嘅埋怨系咩呢，妈妈嘅唔了解啦，佢觉得啊，譬如觉得妈妈偏心家姐，咁佢家姐系一个品学兼优大佢两年嘅少女啦，叫马国。咁佢就话家姐呢打烂咗啲嘢呢，妈妈讲两句就算。但佢自己呢少少嘅错呢，妈妈就会捉住嚟讲，我譬如细到系咩呢，佢话譬如嗰朝早佢用完吸尘机嘅时候呢，佢妈妈就会同安妮讲，如果你曾经多啲做家务嘅话呢，你就知道吸尘机吸完之后你唔应该大力扯嗰条电线去掹嗰个电掣嘅。咁佢就觉得点解要咁样就喺度闹我呢，即顺便话我平时咁唔做家务，而家姐从来都唔会咁样俾人话呢。咁呢啲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 做女嘅时候 系啦，少女嘅时候就会觉得，诶有咩好讲呢，呢啲嘢就咩？ 系咩？我反而呢一段我好有同感、啊。 即系觉得妈妈点解佢对自己特别严厉 咁啊？偏心啊， okay, 可能系咁啦。咁 冇我妈唔好听到，希望。 咁其实偏心都冇乜嘢嘅，呢、這个都系成长嘅一部分嚟嘅。 唔系啊，正常噶，人嘅心系偏噶嘛，偏到左边嘅。所以我后屘谂通咗啦。 系啦，咁可能我自己觉得好多原因啦，即系可能妈妈会对某一个女嘅训练佢做得好啲啊。咁但系嗰阵时觉得，安妮去投诉埋呢啲嘢啊，譬如话唔中意第二家人嗰个太太啊，或者系。好想霸住爸爸，因为安妮有少少崇拜佢爸爸嘅，不满佢妈妈就唔係好能够了解佢。咁佢爸爸的确係一个好人嚟嘅。咁但係佢有时一见到爸爸拖住家姐嘅手呢，佢话佢就唔係纯粹唔开心，而係觉得个心好似碎咗咁样。咁我就觉得你太娇生惯养啦，你都逃避纳税啦，你做咩仲咁计较呢啲嘢呢。咁但係我今次为咗呢个节目我再睇啦，咁同埋嗰时身处柏林嘅时候睇完嗰个纪念馆呢，我就觉得安妮系一个活生生嘅人嚟嘅，咁所以一个活生生嘅人，佢唔会因为战争你已经剥夺咗我应有嘅童年，我本来可以喺日光底下成长，我同同学玩，我翻学嘅，咁你已经剥夺咗，要我匿埋喺个屋企里边，然之后我再连呢个少女应该有嘅撒娇啦、埋怨啦、争宠啦，希望爸爸多啲喺自己身边啦，呢啲嘢我都唔可以拥有咧，我觉得太过剥削啦。咁所以佢即使喺密室里边生活，即使出边战火连天，即使自己嘅民族嘅前途唔知系点，但佢眼前最重要嘅就系佢觉得一个人基本嘅要素系要有爱，爸爸妈妈嘅爱啦、公平啦，同埋梦想嘅。咁所以佢会怀念翻自己喺密室生活之前嗰只猫仔啊，怀念翻佢暗恋嘅同学啊。咁全部嘅内容咧，刹那之间咧，我都觉得佢唔系一啲流水账咁简单，而系喺呢一啲琐碎嘅日常之中，佢话俾我哋听，人就算系战争都好，佢唔可以压碎到你嘅生活盼望变成好似一个动物或者机器咁样，我有得食，我唔死就已经够啦吓。其实佢嘅梦想依然系存在，系你夺唔走噶咯。 其实完全同意嘅。头先我最初讲嘅，我睇紧呢一本《安妮日记》嘅感想就系咁啦。但系其实我睇完之后咧，我再抽空再谂翻咧，其实我真系见到活生生嘅安妮就企喺我前面，而且我系睇到佢呢两年之间嘅日记咧，睇住佢嘅成长同改变，亦都咧除咗话佢记述咗即系历史嘅片段之外咧，亦都睇到一个少女喺青春期嘅躁动啦，佢反叛啦，佢喺生理同埋心理上嘅微妙嘅变化啦，其实都同我自己有即系谂翻过去嘅一啲回忆都有啲呼应噶。 系啊系啊，呢、這个你头先讲到嘅一啲即系话少女啊、成长啊、青春期嘅变化咧，就牵涉到安妮日记其中一个背景噶。其实呢份日记咧都唔系咁简单话啊，全部写晒喺一本红白格仔嘅日记簿里边，好出名嘅，我哋都睇过，成本日记簿攞翻嚟出书。其实佢系经历过几个版本嘅。初初咧就系一个早期嘅原作嘅日记嘅版本，咁但系后来咧喺佢密室生活嘅期间咧，佢哋会定期偷偷去听呢个英国电台 BBC 嘅广播嘅。有一次咧就听到当时荷兰嘅流亡政府咧嘅代表就喺英国嘅广播里边呼吁，仲喺德军统治嘅荷兰之下生活嘅人咧，将自己嘅经历，无论系信件啦或者日记啦，尤其是尽量留低佢，写低佢，希望咧有一日咧战 性德军之后回复返荷兰嘅自由之后呢，就可以出版将呢啲犹太人嘅故事呢公诸于世。咁所以安妮听到呢个呼吁之后呢，佢曾经呢係将自己嘅日记呢係再写过一个版本，咁或者係有一啲增删嘅，即係将一啲佢觉得无趣味嘅片段删去啦，又或者呢为啲人物呢虚构一啲名字，甚至乎呢係用一种比较接近小说嘅笔法呢故事性咁样去写呢个日记嘅。呢两个有人会称佢为版本 A， 即係原来嘅版本啦，同埋版本 B 嘅。咁而佢爸爸呢，后来我哋知道啦，確認咗安妮同佢嘅家姐妈妈，甚至乎其实喺呢个密室里面生活嘅两家人，八个人之中呢，只有佢爸爸系一个幸存者。佢收到安妮嘅死讯，并且呢喺佢以前嘅员工嘅手中呢得到呢一本安妮留低喺密室嘅日记之后呢，佢嘅出版呢会喺头先嗰个版本 A 同版本 B 之间呢抽取咗一啲元素我嚟出版嘅。咁但係其实呢佢仲有一啲佢后来加咗嘅片段啦，即係用一啲唔喺日记簿，喺一啲单张嘅纸里面写咗嘅版本呢后来可以加返落去嘅。咁所以话安妮日记呢有人会认为佢有 ABC 三个版本。咁而喺学术界呢亦都出过一个所谓 critical edition， 即係话专系俾研究者批评者使用嘅版本。如果你而家睇嘅版本呢係1990之后嘅话呢，呢个就係喺安妮嘅爸爸死后再出嘅一个版本呢修订过嘅。就係话将之前安妮爸爸删截咗嘅一啲片段呢补充返落去嘅。咁嗰个叫做绝对版本啦 ，definitive edition 吓，就系完整啲嘅版本，佢就会补充翻一啲关于好似秋婷你头先讲到噶啦吓，就系话安妮成长里边一啲比较敏感嘅话题。其实安妮嘅爸爸删除咗啲乜嘢嘅部分呢，主要两大类，第一咧就系安妮对于佢妈妈嘅批评吓，有时即系少女可能对妈妈嘅批评太过尖锐咁样咧，咁佢爸爸咧觉得就唔系咁适合，咁咧就删除咗嘅。咁另一部分咧，佢就系为咗保护安妮嘅私隐啦吓。咁佢就係将一啲写到少女身体成长嘅时候嘅好奇啊，或者係对性嘅好奇呢嘅内容呢，佢亦都係觉得唔需要公开呢，咁佢亦都删除咗。咁但我哋而家睇嘅版本呢，起码我同秋婷你即係手上嘅呢个版本呢，都係保留返呢一个部分嘅。咁就係将佢对妈妈嘅批评啦，或者係一啲比较私密嘅内容呢都讲出嚟。咁我觉得呢个版本呢其实都有佢存在嘅价值，而且我自己觉得呢都唔係好会有侵犯私隐嘅问题。因为呢个版本呢喺文学上面嚟讲啦，其实安妮点解会讲到自己身体嘅变化，除咗话啲好正常嘅少女成长嘅变化之外呢，其实佢会讨论到女性嘅身体其实係点样嘅构造呢嘅时候呢，佢係同佢嘅同屋嘅另一家人嘅大仔彼得呢係去讨论嘅。咁呢个彼得呢就唔係佢以前入去密室之前暗恋嗰个彼得，咁咁啱係同名嘅啫，个名差少少 ,Patel 同彼得 ,Peter, 而係呢另一家人嘅仔。咁呢个仔呢初初嘅时候俾安妮嘅印象呢係好普通嘅，甚至乎係啦，甚至乎觉得佢有啲迟钝啊，唔係好吸引嘅。咁但係你諗下青春期嘅两家人，即係一起生活咗喺密室度超过两年嘅时间呢，去到后期呢佢对彼得就产生咗一种感情。 日久生情啦。 係啦，由初初嘅同情啊，或者係互相了解呢，甚至乎到后来呢发展到会拥抱同亲吻嘅，即系一种爱情啦。但系咧，佢哋其实大家都好明白呢个环境系唔适宜发展任何嘅关系嘅。咁所以咧，佢哋都系止于吓每日就系食饭之后，夜晚就会上去嗰个密室度，去过去彼得嗰间房嗰边倾偈啦，开少少嘅窗去睇星星啦，并且咧就会讲到一啲自己对日后如果战争胜利咗之后嘅梦想啊。喺呢个时候呢佢就讲到一啲身体嘅变化啦。我其实觉得呢一段又系相当动人同埋相当寂寞㗎。即係话佢眼前嘅异性只有呢个彼得同佢差唔多嘅年纪。咁佢所有嘅郁闷啦，即係两年几唔可以大声讲嘢，唔可以同外界接触嘅生活里面呢，所有嘅感情呢就只可以喺呢一个少男 ,17 岁嘅少年身上发生。连嗰啲嘅成长嘅启蒙啊都要同佢去分享。咁而喺呢个分享过程中呢， 亦都令到安妮有一啲考虑，就係话唔知佢家姐马国系唔系都对呢个彼得都系有意思呢。咁所以有一次呢，安妮呢就同佢家姐讲话，其实我觉得好唔好意思，因为呢好似将彼得抢走咗。佢家姐听完之后呢，好罕有呢就写咗一封信俾安妮，就同佢讲，你千祈唔好咁諗，可能你諗多咗啦。我觉得呢封信呢系好代表到姊妹感情之中嘅複雜面嘅。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嘅时候，先听一听呢封信嘅片段啦。 安妮，昨天我说我没有盗窒你，并不全是实话。情形是这样的，我既不盗窒你，也没有盗窒彼得。我只是遗憾不曾找到一个能分享思想和感受的人，而且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找到。不过也就由于这个原因，我打心底祝福你们两人能彼此信任。你们在这里已经错过太多别人理所当然享有的事物了。另一方面，我确信我和彼得一定到不了那种地步，因为我想我必须觉得和一个人非常亲近，才能和他分享我的思想。即使我没有说多少话，我也希望觉得他彻底了解我。因此这人必须是一个我觉得在知识上比我优越的人，而彼得不是如此。不过你觉得和他很接近，我可以想象。所以你不必因为觉得拿走了我有权利得到的东西而自责，实情远远不是这样。你和彼得的友谊前途无量。 啱啱咧就听过咧安妮日记嘅一篇日记，就是1944年嘅3月20日嘅呢一篇日记。咁咧内容咧就讲到咧，其实安妮咧就同佢姐姐马国咧就有一个书信嘅沟通。咁其实人同人嘅沟通真系好得意，面对面反而讲唔到，用书信沟通咧反而又可以将自己心入边嘅好多嘅想法同对方去讲出嚟。 系啊，因为啱啱讲到咧就系话，点解佢姐姐会写呢封信咧？因为安妮咧惊佢姐姐会妒忌佢同即系另一家人嘅仔吓彼得咧，就系发展咗一种友情，咁佢姐姐就好似落单咁样。但系咧佢姐姐就话，我从来都冇妒忌过你。喺封信里边咧，首先安妮就喺日记里边咁讲，佢话咧马国善良嘅证据咧，我今日咧就收到啦。咁就是这张字条这封信。但是我们看回信的内容不是善良那么简单的。因为姐姐这封信都挺复杂的。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她就说，昨天我说没有妒忌你，其实都不是讲真话的，我都有妒忌你的。不过个情形不是你想象地说你抢了这个我很喜欢的彼得，而是呢我妒忌你可以有一个跟你分享思想和感受的人。但是我就跟你不同了，我是要一个完全思想上可以跟我同步，跟我同一个程度的人，我才可以跟他分享的。甚至乎呢可能要是知识上比我优越的人，我才会愿意跟他分享。但是呢很明显彼得不是这种人，但是他就很啱你，你就跟他可以分享了。所以呢你不需要觉得你拿了我的权利或者是我珍贵的东西而自责，实情远远不是你这样想。我就祝你哋两个嘅友谊前程无限啦。咁你就咁睇咧，姐姐可能系解决咗安妮嘅一啲担心啦。 但系好似踩咗我一脚咁。 系啦，你可能都会敏感嘅话，都睇到其实姐姐有佢嘅骄傲同埋尊严嘅。但系反而咧，我呢度又唔系想即系话啊，姐姐就系一个唔系好好嘅角色啊，或者系要踩阿妹妹一脚。呢、这个其实都系另一个好真实嘅一面，就系、是、呢个姐姐马国其实喺安妮日记里边唔系出现得太多。佢比安妮大两。其实他所经历的少女期的成长啊、压力啊、面对的转变可能更加激烈、更加沉重都不定的。但是他的心事呢他没有记得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只是透过安妮日记的部分片段推测。但是真正呢我想又是另一个的故事。最后安妮都有答复回姐姐的，那就说安妮都不饶人，就是说他都不认输，你不要以为我就对彼得很满意或者是真的爱上他，其实我都未是爱上他。只不过呢我们是真是一种姐弟般的情感的啫。那又好像维护回尊严，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不要的东西、啊、就是我就很珍惜， 咁其实都唔系噶。呢一个姊妹嘅少少嘅争拗或者矛盾啦，就记录咗喺日记里边。咁但系喺日记以外嘅故事，令我哋更加心酸嘅就系、是，其实写完呢一封信嘅冇几耐吓，再过多几个月啦吓，就系佢哋成家人被人发现就送入集中营嘅时期啦。初初就系佢爸爸同佢哋一家人分开，然后就妈妈同两姊妹啦吓。咁但系后来咧，妈妈亦都去世，咁佢两姊妹咧亦都转去另一个集中营，最后咧都系患上咗伤寒。咁佢家姐马国咧就先离世嘅，然后几日后咧安妮咧亦都离世。咁但系今日我哋已经冇办法揾翻佢哋嘅骸骨啦。其实最后呢对姊妹啦吓，即系无论佢嘅感情有几复杂，有过嘅妒忌，有过嘅关爱关心。最后白骨相依的就是这一对的姊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日记里面就更加令我们惋惜的，就是说在战争里面有多少的亲情，有多少的人性，或者有多少很好的生命就这样很猛烈地中断了。读完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文字的记录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留下的话，我们在战争里面唯一有的除了是战争的罪恶之外，那些人性的或者是美好的一面都留下不到了。其中一个要留意的就是在日记以外，刚才讲过他爸爸是唯一的幸存者，才令到安妮的日记可以出版，完成他的女儿想做一个作家和出版日记的梦想。但是另外一个会令我经常都会想的，就是这一家人呢，毕竟就是在他爸爸的公司后面的一个密室里面生活了两年、其实他期间是需要他爸爸的同事、他的老板、还有他的秘书、打字员、这些还可以自由活动的人呢帮忙他们的。那这些荷兰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不需要一起逃避，但他们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呢去帮助这家人的。我想他爸爸呢平时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员工、朋友，才会令到在一个这样的非常时期呢有人是性命都不要这样去帮助他一家人。 咁其实近期咧，喺欧洲咧都有啲新纳粹主义嘅兴起嘅，咁希望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唔好再发生啦。咁亦都系完咗安妮佢最大嘅心愿啦。 嗯，我谂所有即系由文字去真实去记录自己生命嘅人咧，都希望佢嘅文字可以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啦，停止一个既有嘅错误同灾难之余咧，亦都可以留低一啲人性嘅光辉，令到我哋觉得生存落去嘅价值系每一刻都会记得，唔系一个必然嘅幸福咯。 嗯，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